到底用啥相款你也说说，别惊叫人才心事好不好？ 我不是说过了，你为啥我渺小那家的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 我也没把你嘴堵。 你 咋 应欢同志， 你无聊。 咱两个在学校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罪苦，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边来我不被劝，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贴在窗边，咱两个保定有共同志愿，要决心做一个优秀青年，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绝不能会坚守江家县，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往外，想想烈士们的担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努错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叫真讨厌，不叫就算了，乖乖乖，隐患通缉。 巧侄儿，要多罪多赦，快出去。 你等等，我给你罗点干粮，你带着。 说几句话。

起说 啊， 二大娘， 哎， 那你都回去吧。 你敢弄也我用不我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割 随着山有个河一片两方有本事你要向我看看你我要向你别看看我马也马在的 想着那个狼山我 你我说 说什么 妈呀妈 你少啰嗦 妈 你气死我 我也妈大路存虚妈 妈你乱过上小船王一家是什么人你妈我亲自去会过 你说他家什么人他的他娘是老 那个傻根爷爷丫头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爷爷丫头张个辣椒味高老婆高老婆我想着张腾哥 不许你不能干他没人 我说了你敢把我的舌头折 妈你讲理不讲理 我不讲理该如何 你不讲理我就走 一辈子别来管我 这不就能马上走 you

公公名武二郎，八百条好汉藏匿富贵。

十八杯酒，恩爱夫妻不倒地。 听众朋友，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